二，我朋友给我一支毛笔，真不错。你会写毛笔字吗？ 会，老师教我们写毛笔字。 你教我好吗？你教我写毛笔字，我送你一支铅笔。 我不要铅笔，我要毛笔。 对不起，不行，我只有一支毛笔，不能给你。 那你给我什么东西？ 我请你看一个电影。你喜欢看美国电影还是中国电影？ 好，那也行。我教你写毛笔字，你请我看一个美国电影。 我朋友给我一支毛笔，真不错。你会写毛笔字吗？ 会，老师教我们写毛笔字。 你教我好吗？你教我写毛笔字，我送你一支铅笔。 我不要铅笔，我要毛笔。 对不起，不行，我只有一支毛笔，不能给你。 那你给我什么东西？ 我请你看一个电影。你喜欢看美国电影还是中国电影？ 好，那也行。我教你写毛笔字，你请我看一个美国电影。